生前为剿匪，先把土匪办，时间到，踏进飞虎山，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壮志寒山越穷阴，真身远带等到一战友，混世白鸡眼刀匪朝廷叫他第一峰天马安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大奖获得者，也是戏曲研究生啊，她演唱的是《杜鹃山》。

吴家坡。 王宝钏，演唱者谭天性。演唱者史平。

他夫妻们的母亲秦公之有虎臂力台秦阳眼灰有一力臭美德战之不忘秦公之恩如日山 千千莫夫妻亲恩的不欠在于你可那么千里一转的不顾送一力臭美不认丢汉我这非不是非不好的人 非是我这几力臭美不战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下午天说白天门两个交战老娘亲呀两朝来的不凡我有个心为父亲见了一面真难我身材三两个天边 哎妈哩小子要在哪边要摆好他是我们阻拦 是虽然不阻拦我有临天真不管 我听着你那金皮鞭把你一直就不会还 是此我那金皮鞭见了记得还 你可路途远也知见你可难有 红衣呢虽然路途远快把家门你也还 你才叫我明是愿你在苍天与我表一番 谢谢谢谢 谢谢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京剧大家梅葆玖先生今天晚上梅葆玖先生要带给大家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为他伴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学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梅葆玖先生有请 Thank you.